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敲门声响起，三人不约而同停下动作，必然是对方来人通知去参加研习了。林叔一跃而起，捡起头罩戴上，杨春和也赶紧把剩下的小饼干塞进嘴巴，戴好头罩去开门。进来的不是花白头发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，打扮与林叔他们一样，对方低头弯腰。 岳先生，时间到了，大人让我过来请你。 知道了，你带路吧。 目的地离此似乎不远，又好似很远。在重重叠叠的拐弯和甬道里，岳定堂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。他大概有点明白林叔刚才的感觉了，在失去阳光的情况下，人的嗅觉和听觉会无限放大，但这里走路又会有回音，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，混淆时间空间。他不相信青龙会里会有如此深谙建筑的高手，特意建造出这座青龙山庄。也许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让这青龙会捡了便宜。 岳先生，前边那扇门就是了，我不能再靠近，您请吧。 嗯。 岳定堂举步上前，林叔和杨春和自然而然跟在后面。门口有人把守，但他们没有禁止林叔二人跟进去，两个人也就堂而皇之迈入其中。一张圆桌，两副碗筷，一个人坐在后面。那是一个黑色长衫的男人，短发中年，看得出年轻时颇为俊朗，倒是相貌堂堂，完全看不出是邪教首领。那人身后站着两个人，同样是黑袍黑罩，应该是贴身护卫。 这位就是岳先生吧？来，快请坐。 见多了花白头发那样心理变态的人，加上这里阴暗的环境，岳定堂几乎要怀疑自己来错地方，见错人了。 阁下就是青龙会的神使大人？ 正是，鄙人姓英，你也不必喊我大人了。岳先生是我会求之不得的人才，侥幸比你稍长几岁，唤我英大哥即可。 不敢不敢，那我就确之不恭了。英大哥， 你远道而来，毕竟方式不美，他们也稍嫌粗暴了些。这杯酒，英大哥先向你赔罪，还请你不要介意。青龙会先兵后礼，对人才素来不拘一格，爱护有加，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先干为敬。 一杯喝尽，他又亲自给岳定堂斟酒，毫无架子。 岳老弟，来，我帮你满上。 大哥请。 请。 林叔和杨春和两人站在门口，距离英会首不远不近。这个距离有些尴尬，要骤然发难并确保能制住对方远远不够。但总不能突兀的移动，毕竟他们只是两个背景板而不是客人。要怎样才能接近这个英会首呢？很快林叔就有了一个机会。但这个机会来得委实，峰回路转，让人始料不及。既然是要加入组织，岳定堂就不能表现得过于清高疏离。他放下架子，拿出热情，与英会首推杯换盏，越聊越是投机。从青龙会的现状到如今世界局势对青龙会的影响，英会首也是感慨万千。 其实一开始啊，我就没想过当什么会首，只想着老老实实做点小买卖，挣点小钱，可恰逢这风云际会，英雄辈出嘛。那年啊，我去黄河边上收债，眼瞅着那年灾荒肆虐，尸横遍野呀。忽然呢，这半夜我就梦见一条青龙。那青龙给我说呀，他是黄河里的青龙王，不忍见人间受苦，见我命格清奇，特地将法力传授于我，让我造福世人。所以这些年呢， 青龙会收容了不少穷苦百姓，让他们吃饱穿暖，实则啊，都是来自当年我对青龙王的发愿。 英会首长吁短叹，声情并茂。换做一个普通富商，可能对这话就将信将疑了，但他谈话的对象乃是大学教授，岳定堂只做微微一笑的捧场，不置可否。意识到对方对这番话并不感冒，英会首从善如流，又换了个角度。 梦不梦的有些从心了，对于你们这些信奉民主科学的大学问家来说，可能虚无缥缈，但青龙会的宗旨很简单，就是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。这世道乱，人心也乱，但青龙会可以拨乱反正。这个天下需要秩序，人心也需要秩序，而青龙会就是可以建立秩序的存在。于老弟啊，我知道你是做学问的，家世又不一般，对小打小闹看不上眼。青龙会既然下定决心做一番大事业，自然就会有应有的格局。实不相瞒，我与王主席关系不错，称得上莫逆之交。他来上海时住的就是我家，青龙会名下赌房仓库也有王主席的股份。要是有你这样的大才加入，我们的版图一定可以往外扩张，并且日益壮大。终有一日，青龙会将会遍布中国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将海外的洪门势力也给吞并，成为华人第一帮派。届时，岳老弟你可就是当之无愧的首席军师和金融顾问了。 英大哥，你说的王主席难道是当初在武汉当主席的那位？ 自然是那位，除了他还有谁能被称呼王主席呢？ 王主席居然在本会也有生意啊！先前我还以为他与陆同仓合作，没想到英大哥跟他的交情也如此之好。据说那一位背后可是有日本人撑腰，实力雄厚得很呢。 哼，你既然知道，我就多说两句。陆同仓这些年得罪的人太多，迟早会有这个下场，我早就不意外，正好顺水推舟将他推到前台去，旁人都盯着他，也就不会注意青龙会了。王主席是贵人，自然不好与我们这些粗人大张旗鼓打交道，你是自己人，知道也无妨。再说了，这些年生灵涂炭难道就少了？当年满清入关，那么多人嚷嚷反清复明，后来不还是有康乾盛世？依我看，日本人也好，英国人也罢，只要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，那谁来当这个家不也一样吗？ 英大哥此言倒也有些道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学校里经常也有人辩论学日本还是学德国，甚至有人与你一般看法。既然自己人管理不好，乱糟糟一团，不如让外人来管理，说不定还能还我们一个朗朗乾坤。 这话就对了，老弟啊，我真没看错人，你不同于那些迂腐书生，成日坚持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，可照我说呀，同是中国人，现在在南京城坐着的割据地方的，难道就一心想着百姓了？还不都是把百姓当成牛羊宰。我出身寻常，多得青龙王青睐，降下神通，方才有今日，所以青龙会必也不会忘本。来，我们兄弟俩再喝一杯。 大哥，我敬你。 两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酒过三巡，双方都亲近了不少。英会首挥挥手让手下站远点，自然也还在房间里触手可及的范围。他将椅子拉近岳定堂一些。 老弟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手底下太缺你这样的人才了，打手倒是不少，但肯用脑子的太少。 你愿意加入啊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若不是怕吓着你啊，我都想与你结拜了。 说到兄弟，金大哥，我原本是进来找杨小姐的，身边还带着两个朋友，他们现在也不知在何处受苦，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，把他们给放了？ 杨小姐？哪位杨小姐？我怎么没听过这个人啊？ 她叫杨春和，就是一个普通女学生，不慎被抓进来的。她父母与我是旧识，还请英大哥行个方便。 那自然可以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别说杨小姐了，就是你那两个朋友，回头我也吩咐人找着，保证给你毫发无伤送过来。 那我就先行谢过了，再敬大哥一杯。 好说。 有件事我也挺好奇的，听说一贯道门下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分坛，那英大哥你这青龙会是不是跟一贯道也有些渊源啊？ 渊源嘛，自然是有的，不过要说关系也没那么大，这些说来话长，以后再和你慢慢讲。我算过了，明日辰时啊，正是百年难遇的吉时，你的入会仪式就安排在那个时候，老弟以为如何呀？ 入会仪式？我这不是已经入会了吗？ 虽然我把你看作自己人了，但老实说，你这还真不算正式入会，我们入会是有仪式的，就跟你上学时有入学典礼一样，参加了典礼才算是真正走了过场。不过我们这仪式啊，说来有些玄妙，届时你若是遇见什么异象，可不要过于惊讶。 这么说我能见到青龙王他老人家？ 哎，青龙王何等尊贵，轻易不会现身，但我与青龙王座下仙童也有联系，倒可以为你展示一二。 现在？ 现在？ 这里？ 这里？ 那先将他们遣退。 不必，老弟啊，你来这里要学会别把他们放在心上，他们是奉青龙王之命服侍你的，这是他们的荣幸，要不是青龙山庄，他们早就饿死了，所以他们把身心都奉上，对山庄绝对忠诚不二。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林叔不着痕迹看了看英慧手身边的护卫好几眼，发现那两人果然一动不动，就连双手下垂的弧度都跟刚刚进门时看见的几乎毫无差别，乍一看甚至会以为是雕像。正常人很难做到这样的程度，就算受过专业训练，可这些人原来都是些饥民来投奔，什么样的严酷训练能让人做到这个地步呢？林叔很快想到催眠术，就像自己差点也被控制了一样。越是意志力薄弱的人就越容易着道，当神智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之后，身体的控制权也就不归自己所有了。这两个人也是这种情形吗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